的姿态。你们不要妄想将我掩埋，总会有阵狂风带我离开，带我 下面这首歌是日本电影《追捕》的主题曲，原曲是由青山八郎运用电子合成器制作的主题音乐，人声也是电子合成器模拟的男低音。在去年年底，由吴宇森翻拍的《追捕》上映，张涵予出演了杜秋，并且演唱了这首《杜秋之歌》。 啦呀啦，啦哒啦啦呀啦。啦啦啦呀啦，啦呀啦，啦呀啦，啦啦啦呀啦，啦呀啦，呀啦啦，啦呀啦，呀啦，啦呀啦，啦啦啦啦。